OK， 如果我迷路，你的光辉继续引导我，因为我知道你可以把我带回家。OK， 讲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Simple Plan 带给我们的首歌 Take My Hand， 鼓励我们要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OK， 那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啊。我们说，有的时候呢，梦想和现实呢，总会是有一些距离的。那我们就怀揣着梦想来面对现实吧。如果为了下一个实现不了的梦想而伤怀，时时刻刻都让自己无法开怀，那我们永远都不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啊。要实现它，就要踏踏实实的生活，时时刻刻的准备，相信总会有一天梦想成真哦。 好久没见了，什么角色呢？细心中端着白色衬衫的袖口是你送的，尽量表现着像不在意的，频繁暴露了自欺欺人者，越掩饰越深刻。你说我说听说，忍着言不由衷的段落，我反正决定自己难过。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像以前一样可以吗？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我只能扮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 就留下，迅速还原成路人的样子啊。 孩子问妈妈什么是绅士呢？还没等妈妈想好该怎么回答呢，孩子就连着说，绅士呢就是穿上西装，打上发胶，嘴里叼上一支玫瑰花吧。你看吧，答案呢也许就是这么的简单，是吧？什么是绅士呢？100个人会有100种答案，但是呢，绅士呢经常会和浪漫这个词扯上关系，有没有呢？那什么是绅士呢？什么又是浪漫呢？那浪漫呢，如果有责任作为基础，那就是生活的调味剂；浪漫呢，如果没有责任的支撑，那就是温柔的陷阱。那所以呢，爱情是一种味道，你尝到了甜蜜，就请记得收藏那份美好；但如果你尝到了有点火辣辣呢，那我们就来听一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的《咖喱咖啡》。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是属于爱情吗？ 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那下班打卡前，将好听的歌曲放进自己随身的音乐伴侣当中，踩着或熟悉或陌生的节奏，开始属于自己的时间吧。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那现在呢，要为大家推荐一首歌曲，是来自蔡明佑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城外》啊。你的爱情像一座城堡，而这样的和平对城外的我而言呢，是有点过于狼狈了。 像是一座堡垒，好多士兵在防卫，这样的和平太狼狈，难道你不觉得累？城外面我就快要崩溃，这里你不了解，狂风中飘着我的眼泪，你有没有感觉？我的伤口早已经无所谓，醒了依然继续追，渐渐上绝对不撤退，尽管寂寞太漆黑，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蔡明佑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城外》啊。很多事情呢，都像那部小说里说的一样，爱情就像是围城啊，城里的人想出来，而城外的人呢，又拼了命的想要进去。得不到的不是最好的，它总是给你带来一种莫名的感觉，让你想要拥有；而你已经得到的是你付出努力得来的，你总是会想着不会那么容易再失去了吧？那这样的一种想法真的好吗？你自己想想吧。OK， 我们来继续推荐啊，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何洁的《你是我的风景》，收录在何洁在2010年9月发行的专辑《想要回到何洁》中啊。这首歌呢，只用弦乐和吉他作为伴奏，整首歌呢是干净又温暖。那何洁呢也曾经提到过，这首歌的编曲没有用鼓是他的坚持，他希望所有的人听了这首歌呢，能够拥有片刻的心灵的安静啊，干净的旋律，平时的声音又简单又真实。所以呢，听听看，来自何洁的《你是我的风景》，掌声请。 很多城市，一路看很多人群，匆匆忙忙地在行着，你睡了又醒，飘忽不定，这也是一种麻痹。直到我看到了你忙忙撞撞看见每一个细节的牵引，我放下心让心自然 就是我的风景，云高风轻，不走下去，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北京演艺集团第三届春季演出季将于3月31号开始在京演民族宫大剧院举行，一个月的时间里将有6台音乐会和戏剧演出亮相。为演出季开幕的是音乐森林成语故事会，将成语以音乐会与儿童舞台剧相结合的形式，通过演绎童话故事，让小朋友们在欣赏音乐和演出的同时掌握成语的真谛。开幕当晚，中国电影乐团将演奏奥斯卡金曲试听音乐会。4月20号的改革开放40周年影视金曲音乐会将精选中国改革开放至今40年间的经典的脍炙人口的影视歌曲音乐，用音乐的形式展示改革开放40年间音乐艺术的繁荣发展。4月22号的竹之韵中外名曲音乐会将用纯竹乐器为观众演奏，届时观众将听到世界最小长度的口笛、世界上最大的长达3.3米的续笛、世界上第一架用竹子做的低音格隆布等多种自行研制奇特有趣的环保竹乐器演奏14首中外名曲。在4月29号钢琴决斗士4手联弹音乐会上，两位来自意大利的著名钢琴家塔奇奥福特和卢卡德尔安娜将通过4手联弹为观众展现他们默契的配合能力和高水平的演奏技巧。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木为双离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目前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北五环五元桥到广顺桥东向西方向，以及西五环衙门口桥到宛平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们的小城堡已不再热闹，散一地的孤单没人在打，这是个预兆，装作没看到彼此底线剩下多少，那些童话故事里的美好早消失变老，故意挑剔的争吵是个圈套，拥抱当作筹码，不想再其他热闹的大街我无处可跑，是幸福太难寻找，还是你只是害怕就走掉？我像个幻想，明知爱已变少，还在假装骄傲，让彼此继续煎熬，等孤单再赛跑，以为回忆直接收到，没有人听到。我像个晚上，明知你想要逃，还在彼此消耗，等待着你的微笑。回忆是只痛药，我明了它很快就失效，但甘愿关在想念你的牢，请别眼泪就会被蒸发掉。我想 萧亚轩唱过那么多的情歌，很少有很哀怨的。那刚才这首歌的歌词呢，这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惨了哈，是来自萧亚轩的《玩笑》。哎呀，她不是唱领务实的辛晓琪，她是潇洒小姐，个性决定命运，个性呢也决定了她的音乐风格。萧亚轩的《玩笑》的歌词呢，营造出了一种伤感，但是又是不悲伤的氛围。那有些事情呢做了却不会问原因，有些事情呢不知道为什么就不会去做。前者呢是默契，后者是距离。为什么对你好啊？因为喜欢你。那你为什么又对我好呢？因为我对你好。所以呢，前者是感情，后者是感动。别把感动当成习惯，别把感情当玩笑哦。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毛不易为电视剧《老男孩》献唱了主题曲《牧马城市》。歌曲讲述了男人从男孩的阶段起一步一步走向成熟的过程。男人的一生其实没那么多烦恼，只是需要爱的太多，拳头又太小。他们向往以梦为马的豪情壮志，可心中的骏马却追不上时光。成长不只是年龄变大，个子变高，更是找到活下去的希望。只要你锁定了自己的远方，你的脚步就不会再莽撞。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毛不易《牧马城市》。 心中是骏马和猎场，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不过就这样。天外有天有无常，山外有山有他乡，跌了撞了心还是会老地方。有利于城市的同样，错过了心爱的姑娘，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为所欲为是轻狂，防不胜防是悲伤，后来再把成熟当偏方。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行李箱里装不下我想去的这来的去的给的欠的算一种褒奖，风吹草低见惆怅，抬头至少还有光。和楼房心中是骏马和猎场，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不过就这样。天外有天有无常，山外有山有他乡，跌了撞了心还是会老地方。有利于城市的同样，错过了心爱的姑娘，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为所欲为是轻狂，防不胜防是悲伤，后来才把成熟当偏方。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行李箱里装不下我想去算一种褒奖，风吹草低见惆怅，抬头至少还有光。把烦恼吞了吞了忍了放， 人成为你的远方。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边听歌呢，边和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新一季的奇葩大会呢又开始了，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啊，每一集呢我都有看。那我非常喜欢他们去讲述自己精彩的人生，还有丰富的经历啊，而且呢他们对每一个事物呢都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那有的喜欢，有的呢甚至是到了很羡慕的一种境地了哈。那考完这些呢，对于生活呀人生啊，其实呢我想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还是要感谢我们每一段的经历，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不管是顺利的还是挫折的啊，因为有了这些才会让我们变得更强悍，变得更独立哈。而就是因为这些呢，不得不逼迫我们让自己迅速的成长，让自己呢迅速的强大起来。那所以说，不管是怎么样的人生，都是充满着烟火气息的人生，都是充斥着自己人生故事的人生。那所以有机会的话呢，你也不妨找来每一期节目看一看。那在这样的节目里呢，可以让我们从欢笑当中来体味不一样的人生啊。 快告诉我，你还爱我？用我最好温柔的请求，给你我的堕落，给你我隐藏的脆弱，告诉我，你还爱我。 爱我，还爱我，还爱我。躲在黑暗的角落，让我彻底的放松，陪我看一场华丽的烟火。我的爱如此短暂，自由宠了你，没有人真正了解我。 在茫茫的人海中相遇的好像是早已注定，很开心在最美的时光里遇见了最美的你。只有见识过烟火和爱情的人才知道人世间的美好，只有心存美好的人才会去欣赏别人的，是吗？那刚才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绮贞带给我们的烟火。所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懂得欣赏别人的人心灵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呢，不要让你的坏情绪拖累了你的人生。有的时候呢，幸福只需要转变一下自己的态度，那就可以拥有哦。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当然了，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唱，也唱出了很多朋友们美好的青春回忆啊，是来自暴龙言承旭的一首歌曲吧。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如果你会唱的话呢，请跟着我们大声的一起唱。OK， 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明天再会喽，拜拜。 说感情要慢慢累积，由不得让我放肆任性，怎么我循规蹈矩拼了命付出，你没有回应。听说感情难免力不从心，一去却不见踪影，你给的眼神好比大热天里一道冷空气。真的伤痛，委屈的痕迹，在你防备的眼睛里，都是你。说感情难免力不从心，拒绝不见踪影，你给的眼神好比大热天里一道冷空气。